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1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敌对势力最近以我国核弹头试爆为借口，疯狂进行穷凶极恶的特大型挑衅行为，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爆发前夕的罪恶状态。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就好像我们的核弹落在华盛顿或首尔中心那样大闹一场，并怂恿联合国发表所谓的言论声明，说要采取高强度制裁来把北方完全致死，同时还公然声称要实施先发制人对朝军事打击等，来加大其威胁与恐吓力度。朴槿惠逆贼集团就站在其前头，像疯狗那样猖狂挣扎。朴槿惠逆贼被我们的合理声魂飞魄散，就在海外祈求访问日程结束之前慌忙回到青瓦台，几乎每天都进行卑鄙的阴谋，胆敢恶语重伤我国最高尊严，还大发歇斯底里狂症，说什么要宣布国家紧急事态，要做好坚决的报复惩戒准备等等，使其帮凶进行冒险的反朝挑衅活动。现在南朝鲜伪军集团竟然公布旨在造成我国核武器和导弹无能为力的所谓三轴打击系统建立计划和大量惩戒报复作战计划，还肆意放出好战性妄言，说什么要完全摧毁北方首脑部，要做到平壤在地图上消失等等。事态的严重性在于这些特大型挑衅计划已进入了实行阶段。南朝鲜傀儡集团策划伙同美国在南朝鲜及其周边地区部署 B-52、B-1B 和 B-2 等核战略轰炸机编队与核潜艇等核战略资产，从10月中旬起出动以美国核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为主的核航母打击群，在朝鲜西海和南海进行一场精确打击我国首脑部的联合训练。我国一直接连采取了旨在增强国家核武力的重大措施，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正当当的选择，为的是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上施压和军事上威胁中，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和民族生存权。这次我们断然进行核武器兵器化的最高阶段核弹头试爆，也是因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公然把颠覆体制和消除首脑部作为目标来进行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已达到了再也不可容忍的地步。朴槿惠集团和伪军号枕集团应当正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对方，不该倚仗美国或日本干出愚蠢的行为。如果发现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要进入旨在颠覆体制和消除平壤的斩首作战的小小征候，那么我们将命令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各火星炮兵部队立即发射那些装满的核弹头，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愿望的。朴槿惠不知道真正的战争味道和火味道，竟敢放出妄言，说什么平壤焦土化等等，他难受也得承认其乱嚼三寸舌头会导致我们的核弹头霎时间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加以焦土化，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任何制裁挑衅和施压都不能毁损我国堂堂的有核国地位，不法无法的政治军事挑衅的后果只有造成最后灭亡的毫不留情的核打击。我国的核武力将为保卫国家的最高尊严和利益，为保卫民族的主权和生存权而完成神圣的使命，还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